绿荫里草坡上，让我胸襟一再展，抛开了心底倦，让我走向大自然，在灿烂阳光里面看风筝慢慢转，山光水色美而秀，愿美丽莫辜然。让青苗天天大，愿这花草不会损，愿火苗速消灭，绿化郊野每林园，在美丽林荫深处，鸟声在慢慢转，山水之间种灵气，愿清新莫改变，看这里树秀花艳，我爱郊野公园，这秀气一吹天然，这美丽愿永远。绿荫里草坡上，让我胸襟一再展，抛开了心底倦，让我走向大自然，在灿烂阳光里面看风筝慢慢转，山光水色美而秀，愿美丽莫辜然。在美丽林荫深处，鸟声在慢慢转，山水之间种灵气，愿清新莫改变，看这里树秀花艳，我爱郊野公园，这秀气一吹天然，这美丽愿永远。让青苗天天大，愿这花草不会损，愿火苗速消灭，绿化郊野会林园，在美丽林荫深处，鸟声在慢慢转，山水之间种灵气，愿清新莫改变，山光水色美而秀，愿美丽莫辜然。 我哋有 Alan Tam 谭咏麟嘅呢一首《我爱大自然》，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赏梨节目啊！早晨，早晨啊！日子嚟到2022年嘅2月10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嚟到大年初十噶啦。咁啊，室外温咧16度啊，相连税湿度咧系80%嘅。你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啊！呢排咧都觉得啊，即系出入一啲多人啊室内嘅地方都有啲惊惊地啊。大自然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好嘅选择咧？不过都系留在家中稳阵啲啊。 忆花底初度逢，难禁垂头泪涌，此际恨月朦胧，愁绪如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偏不能容，情人无言地哭， 听过有陈百强这一首歌啊，今宵多珍重，真的要跟所有我们的香港朋友讲声今宵多珍重啊。近排见到这个疫情呢都开始严峻啦，咁真係大家都要有一个好好的责任去保护自己，亦都保护他人啊。咁啊喺即係冇乜必要底下呢就唔好去街啦。咁啊即係咩叫必要呢？如果你要翻工咁啊，梗系要必要啦，系嘛？咁除咗翻工之外啦，咁可能你真系要买餸啦，买一啲日用品啦，都尽量咧就可能系请你嘅屋企人，佢翻完工嗱嗱声帮你咧，就系买埋一次过翻嚟，又或者咧可能会一次过买多啲嘅餸菜啦。咁啊，佩佩呢几日都有，即系因为要出去做嘢嘅关系咧，都有经过开，都会买少少。啲日用品啊，同埋买少少呢一个嘅即系食物啊咁。屋企啲小朋友话啊，今朝早我出门口嘅时候，我有小朋友同我讲话啊，我要寄信啊。跟住我同佢讲得啦，等妈咪帮你寄得噶啦，你尽量都系少留，即系少出街，留在屋企会比较好啲咯。咁好啦，咁但系咧天气咧都一样要知道嘅，咁啊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系点先。大致多云啦，早上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啊，日间部分时间系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19度，吹和缓嘅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色系好转嘅，气温系会稍微回升，星期日咧有几阵雨，稍后气温又会下降。下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早上嘅天气清凉，室外温16度，相对湿度80%啊。 冲出岁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陆离。情就已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有知己，作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同你棋艺相比较，了解早人道理。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衷包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作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入微，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世事如棋啊，特登好想今朝播放俾大家欣赏嘅呢一首歌吓，我哋有歌神 Sam 虚许冠杰嘅歌声。世界事咧真系好似一个棋盘一样啦，样样都系变幻莫测嘅。只要自己做好自己嘅本分啦，个个都系积极咁样去面对啦，好快咧就可以逆境里边咧变为顺境噶啦，相信。只要相信啊，都系我哋都系可以同心協力嘅。大家如果仲有印象咧，喺2003年沙士嘅時候，香港都好嚴峻噶嘛，係咪？咁啊，有賴當時其實好多我哋香港嘅朋友仔咧，個個都好同心協力啦，一齊做好清潔咧，一齊做好防護啦。咁疫情咧就好快過去。當然你話當時嘅疫情同而家疫情有少少唔同，因為當時疫情真係嚴峻得好緊要啦，同埋即係可能集中喺香港嘅部分啦。咁而家係全世界嘅事啦，咁亦都嘅時間亦都拖咗好耐啦。咁當然係有唔同嘅地方，但係我相信都係有一樣好重要咧，就係我哋個個都係風雨同路嘅。無論點樣都好，我哋都要發揮我哋嘅合作精神啊！至少佩佩是会同你风雨同路。 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于今，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今天且相亲，马至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恩义慢。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如缺一样星星尘。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于今，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 好喜欢歌词里面讲紧有几句，就是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我哋个个人都要同心協力，唔好见啊！我哋见嘅时候，我哋选择梦中见好啦。因为实体咁见咧，确实都有一个传染嘅风险。因为最大问题，你又唔知道我有问题，我亦都唔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都系选择梦中见会安全啲。 你说过一有雨，你会惊怕没法睡。这晚大雨，你可怕它，或是其实挂念谁？大概你也会想到我，我使你没有畏惧。你 你却也早已知，现实难让我伴随。不必要朝夕共对，只需爱得陶醉，怎么会失眠和心碎？梦中见对话会特别甜蜜，梦中见意念会自动浮现，梦中见那用你会目视，合上一双眼总碰见。就算没雨点也已经分隔在两地，你会说不要醒，现实难像你预期，我叫冷雨洗去那些不快或顾忌，你我纵可再恋，现实难避免别离，不必怕孤独夜晚给这世间遗弃，找不到温柔和知己。梦中见对话会特别甜蜜，梦中见意念会自动浮现，梦中见那用你会目视，合上一双眼总碰见。世间遗弃，找不到温柔和知己。梦中见对话会特别甜蜜，梦中见意念会自动浮现，梦中见那用你会目视，合上一双眼总碰见。梦中见对话会特别甜蜜，梦中见意念会自动浮现，梦中见那用你会目视，合上一双眼总碰见。 梦中见，我哋有郭小林嘅歌声。咁啊，除咗梦中见之外，我哋仲可以喺空气中见面噶嘛？逢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我哋都会喺空气中见面嘅，系咪？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要先听五点半钟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有钱佩佩嘅清晨上嚟。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正调查一宗诈骗案，观塘一间店铺负责人为客人兑换人民币时怀疑被骗，损失约40万港元。警方寻日接获店铺负责人报案，指一名本地男子同一名内地女子早前要求将大约32万元人民币兑换为港币，负责人按指示将大约40万港元存入一个银行户口之后，但冇收到有关人民币款项，怀疑受骗报警，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冇人被捕。警方在东涌日东村拘捕一名20岁男子，检获市值约40000元的怀疑霹雳可卡因。警方昨晚展开打击毒品行动，在日东村截查一名可疑男子，在他身上检获约24克怀疑霹雳可卡因，男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

越未来，飞越未来，永伴你身边。 新的一天已经铺了在面前，遥遥路正为你牵。 又记着昨天云雨烟，梦飘逝去逝去，但求记得曾经与你互勉。就算世界欠缺光线，我共你有爱要永不变，笑望明天，莫忧幻变。双手笑到浅，共你跨越未来，飞越未来，永伴你身边。万片希望在明天，为着双手笑到浅，共你跨越未来，飞越未来，一生坚定坚。万片希望在明天，为着双手笑到浅，共你跨越未来，飞越未来，光辉心里闪。 他们不只是得相逢可必曾相识这首歌的，都曾经合作过唱这首《万片希望在明天》。 曾在远处白雪封天，孤身旅客宿起见，他的孤单他早已厌，曾在心事哭诉遍，无数次在那山他苦跌过，伤口多，种种心酸，种种那事，曾亦使他心碎过。全赖有你，在冷风中伸手暖透他心窝，今天风中高歌旅客，原是当天一个我，途上有我心窝，心中充盈好比火，身边有你， 心中有你。前面山多，别跨过。 我哋有张国荣嘅呢一首《全赖有你》，冇错，我哋要共同抗疫都全赖有你嘅。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咁啊，天文台喺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系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19度，吹和缓嘅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嘅偏东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色系好转，气温系会稍微回升。星期日同系有几阵雨，稍后气温系会下降。下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早上系天气清凉，室外温16度，相对湿度80%啊。无论是晴天阴天或者是咩情况都好，我都会陪着你走嘅。信我，信大家，相信我哋嘅希望，听日系会好转嘅。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 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但偏他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牵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 陪着你走。我哋有卢冠廷嘅歌声啊，咁啊，当然啦，而家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所以如果要出外走嘅话咧，都系尽量避免啦。咁你话咧，如果要聚埋一齐咧，就真系两个人好啦。真系嘅，有时都会觉得人与人之间如果少咗相聚咧，系会唔系太开心嘅，系咪？咁我都明白呢樣嘢，咁但係幸好呢就係現代科技進步。以前呢，即係你諗下，如果喺我哋嘅童年時代，或者喺再年紀，即係唔係陪陪年童年啦，可能係你哋嘅童年嘅時候呢，可能係即係電話都未係咁普及嘅時候呢，你話真係要同一啲唔喺身邊嘅朋友仔傾下偈呀，見面呀，就確實真係好難。而家現代科技進步就好好啦，咁可以每日有個電話啦，又可以視像啦，又可以喺社交平台度 update 下自己嘅資料呀，睇下人哋嘅嘢呀，咁確實呢，就即係人與人之間嘅距離亦都係即係收窄咗啲，冇咁即係冇咁遙遠咁嘅感覺。特別係可能好多朋友已經係即係離開咗香港，去咗第二個地方度居住啦。有時都諗下，其實喺香港同佢哋一齊嘅時候呢，都未必成日見㗎喎。反而而家可能佢哋移居咗外地咧，大家都会可以喺呢一个社交平台度即系见到面，又或者咧可能会因为佢哋得闲啊嘛，咁而家我哋抗疫又得闲啊嘛，系嘛，成日留喺屋企，咁有机会会倾下电话啊，又或者会视像下，咁其实都系拉近咗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嘅。当然你话可能哥哥姐姐们即系佢哋用呢一个嘅现代科技唔系咁叻啊。咁后生嘅真系可以教下佢哋咯，其实诶咁得闲喺屋企都可以攞嚟研究下嘅，系咪？咁最紧要系乜嘢？都系要居家安逸嘅抗疫啦，系嘛？即系陪着你走，二人行最好啦。千祈唔好当呢一个世纪疫症系呢一个嘅普通感冒，唔可以睇轻。做好自己，强身健体。呢排咧觉得有少少咳咳地啦，有少少喉咙痛啦，有少少鼻水咧，头痛啦，等等呢啲症状咧都好担心。饮多啲水，休息多啲。 渐渐会成为好习惯，流连一番，无聊一番，等伸出的衬衫。若是再能挨过多一晚，便会以得好心来救我，全凭预备。 问亲，时间令痛苦都医好，恋爱命运就像感冒，谁人又会受伤到老，亦难幸福到老，为何去又来也不知道，谁也没法可免疫吧，失恋都似是断断续续感冒吧，完全在意料中变化，或长或短进化，治疗哪来又去的感情不可怕，最便宜的代价，从谁的家和谁的家，守好心中疮疤，可日夜也埋头追心工作，最好出一身一面热汗，全于便靠这配方，受伤到老，亦难幸福到老，为何去又来也不知道，谁也没法可免疫吧，失恋都只是断断续续感冒吧，完全在意料中变化，或长或短进化，治疗哪来又去的感情不可怕，时间令痛苦都就像感冒，谁人又会受伤到老，亦难幸福到老，为何去又来也不知道，谁也没法可免疫吧，失恋都只是断断续续感冒吧，完全在意料中变化，或长或短进化， 首先如果剛才讲遇到有啲喉咙痛啊，又或者有啲唔舒服嘅时候呢，要先冷静。唔一定係染到疫嘅。咁但係真係觉得有唔多妥嘅话呢，就真係唔好犹豫，嗱嗱声去睇医生啦。好啦，咁啊望下个钟呢，咁啊时间好快就到上昼六点钟啦，转头返嚟呢就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之后呢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有皮肤科医生黎奕乔医生嘅出现嘅，转头再见。 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19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气温稍为回升。星期日有几阵雨，稍后气温下降。下个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早上天气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

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我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难自控。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四啊，咁啊喺呢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健健康康仲有清晨，除咗佩佩之外，仲有皮肤科专科黎奕乔医生嘅。黎医生早晨， 系大家早晨， 系啦，黎医生啊，今日咧我就好想同大家讲下啲指甲嘅问题。嗱，讲紧指甲咧，我哋成日都听到一啲嘅电视广告咧，你会卖会有啲叫做灰甲，咁系即系指啲指甲变灰色啊，定系咩嚟嘅咧？究竟？ 灰甲咧就俗称系真菌感染指甲，咁咧我哋叫做甲癣啦。咁基本上就系一啲真菌入咗去个指甲嘅底部，咁咧而形成所谓嘅灰甲。通常病人咧嗰只指甲咧就系、是、俗称所讲啦，话灰色。咁其实就好多颜色都得嘅。咁佢灰色又得啊，或者有时变黄啊、变白啊咁。咁除咗你话颜色转变之外咧，个指甲都会增厚咗，同埋喺个甲底咧会好多好啲粉啊溜到出嚟咁样嘅。咁啊，都严重嘅情况咧，甚至乎成只指甲会变晒形添。通常如果系灰甲嘅时候咧，都系好长时间慢慢有啲异常嘅指甲转变咁样嘅。 咁如果遇到有咁嘅情况，我见得比较多咧，好多长者咧喺只脚度咧都会出现呢啲问题嘅，又好似唔系几使理佢嘅。咁究竟要理佢？好啊，定唔理佢好咧？ 其实咧，灰甲本身咧，如果佢净系影响个指甲，咁都唔会话对整体个健康有太大嘅影响嘅。咁不过咧，个问题嚟啦，如果个灰甲即系啲真菌感染啦，影响咗个指甲，亦都加埋通常有埋啲香港脚嘅时候咧，咁可能就有问题出现啦。因为好多长者咧，除咗你话指甲问题，又有香港脚嘅问题，如果系个皮肤或者个指甲有啲破损而入到细菌嘅话呢，咁就大件事啦。因为灰甲真菌加埋有细菌入到啲皮肤嘅组织里面，可以令到成隻脚会肿晒啊，个病人有机会发烧啊，唔舒服啊，有机会有生命危险㗎。 咁啊，即係如果有呢啲情况，当然嗱嗱声要睇医生啦。咁但係如果有灰甲嘅情况出现嘅时候呢，我亦都见坊间呢好多成药话就咁买嚟查就 OK 㗎喇噃。咁係咪先第一步我哋买啲成药返嚟查先啦，定係我都係搵个皮肤科睇咗稳阵啲呢？ 因为呢实在太多坊间广告又好，又或者林林种种好多嘅产品都好，都话可以系杀真菌啊、治疗灰甲啊咁。咁当然唔系隻隻每一隻嘅产品呢都有科学嘅证据话真系可以杀死好多灰甲嘅。例如啦，有时有啲产品呢其实里面嘅成分只不过系一啲酸性嘅成分，佢利用一啲醋酸嚟话拿走啲灰甲或者改变嗰个指甲嘅 pH 嘅环境而去杀死个真菌咁样。咁但系呢有时呢啲咁嘅产品呢未必真系临床上咁有效嘅。因为大家知啦，灰甲好多时个指甲已经系好厚啦。如果你真系要杀死喺个指甲底部嘅真菌呢，有时未必真系可以嗰啲药物可以入到嘅指甲里面嘅。咁所以呢就要提醒大家，真係唔係隻隻產品都一定有科學嘅根據嘅。咁如果真係唔清楚，真係要請教你嘅醫生去問清楚，其實邊隻灰甲產品真係可以幫到佢啊？咁樣，甚至乎係咪單純外用嘅灰甲藥就可以搞得掂呢？定係真係仲要食埋口服藥先得呢？咁 系啦，咁其实咧啲灰甲咧究竟系点样形成嘅咧？系咪因为唔干净啊？定系因为咩情况会有呢一个灰甲出现嘅咧？ 嗱，灰甲咧係真菌啦，咁真菌咧通常都係喺個環境嗰度而感染咗我哋嘅皮膚或者個指甲嘅。通常感染途徑咧都係接觸翻嚟嘅。咁如果隻腳接觸到真菌啦，聽得最多咧就係例如有啲病人去游泳池啊，赤腳行啊，又或者去啲更衣室啊，去gym房啊嗰啲時候，又或者去做瑜伽，用一啲共用嘅 yoga mat 咁。咁亦都聽得好多咧，就係呢幾排，譬如女士去做收腳甲啊、批腳皮啊、去腳底按摩啊。咁呢啲咁樣嘅情況咧，都有機會喺個環境度感染啲灰甲，感染到啲真菌而入咗去指甲同埋皮膚嘅。 咁即係聽你咁講，如果屋企人有，咁咪好容易大家都會互相傳染咯。 所以咧，記住就唔好話第一。共用指甲钳呢、這个一定唔得噶啦。第二，譬如话喺屋企人都有嘅话咧，就唔好再赤脚行啦。咁当然，如果屋企人佢哋着过嘅物啊，或者佢着嘅拖鞋啊，亦都要可能要消毒处理，咁啊费事去惹到传染到俾另外嘅一位屋企人啦。 嗱，咁如果只脚有灰甲啦，咁你去剪指甲嘅时候，亦都会掂到你嘅灰甲噶嘛？咁会唔会即系因为由呢个脚甲嘅灰甲？演变到成为手指嘅甲都会变咗有灰甲噶， 真菌嘅传染咧可以由一度传过另外一度噶，咁就都系靠接触性去传咗去另外一个位置啦。不过就咁讲，佢咧都要比较密切嘅接触先可以惹到嘅咁。咁所以我头先讲一啲，譬如一啲指甲钳啊呢啲物品，譬如用完之后咧，真系要彻底消毒，费事再去惹到第二个位置。咁头先佩佩讲啦，会唔会有人哦有脚趾有手指咧？其实我哋都见好多噶，咁啊唔系单纯净系脚嘅灰甲，手指嘅灰甲咧都常常见到噶。 嗱，咁如果真系有呢个灰甲啦，我见到即系除咗即系会一嚿增生之外咧，咁其实系咪都会有退甲嘅情况出现啦？又或者咧会重甲嘅出现嘅咧？ 如果去到好后期嘅时候咧，除咗你话少少增厚有粉变色咁简单咧，好似佩佩讲。好多样嘅样性都可以有，例如话指甲厚到有两层甲啊，或者直情翘起咗只指甲啊，有时或者甚至乎我啲病人咧会系有啲插咗入肉啊，咁呢啲全部系指甲，因为佢已经增厚晒变晒形啦，唔系我哋平时一块指甲铺住保护甲床嘅指甲咧，佢样样嘅样式都会有机会嘅。咁但系如果真系要去到呢啲嘅情况，已经成只指甲成个甲变晒形厚晒咧，有时已经比较难医治噶啦。咁如果系去到啲情况，有可能甚至我哋要拔甲成只指甲掹走佢先至处理到。所以咧，如果真系有灰甲嘅朋友咧，最好咧就及早已经处理，就唔好等佢成只指甲变晒形咁样先去处理啦。 咁弊啦，如果掹咗只指甲冇指甲，有冇问题嘅咧？ 通常如果真的要去到拔甲呢个情况呢，咁我哋拔完甲都会用个敷料要包实晒只脚啊，咁同埋呢都要好小心，因为始终冇指甲保护㗎啦。我哋可以呢有块好似啲胶膜去铺返落去护返个甲床嘅。不过点都好，真係如果真係做咗呢个小手术呢，就真係要好小心保护只脚，如果唔係呢又会驚撞伤咗个甲床㗎啦。 嗱，你讲緊即係指甲嘅问题，除咗灰甲之外呢，咁好多爱靓嘅女士呢都好鍾意搽指甲油啊，甚至乎而家坊间好中意咧就系造甲啦。搽指甲油同埋造甲系咪对指甲嚟讲都唔系咁健康嘅咧？ 我哋见咗好多女士咧，譬如话去做水晶指甲啊，咁又或者护理只脚点去错甲嗰啲情况啦，咁有时真系会惹到有真菌感染噶。除咗真菌感染之外咧，譬如话你做水晶指甲嗰阵时咧，好多时我哋见咧佢会将个手指甲同个肉。中间嗰层皮咧，佢要推走佢嘅。咁啱啱咧嗰个位置咧，其实一个甲沟嘅位置。甲沟嘅意思即系个甲同埋个肉中间嗰条坑嘅位置。咁我哋见好多就系，因为佢推走咗嗰层皮，冇咗嗰层皮嘅保护嘅时候咧，咁有机会有细菌感染入咗嗰个甲沟嘅位置，而形成甲沟发炎。咁啊，呢啲系啲急性嘅细菌感染，好多时咧要食埋抗生素先得嘅。所以咧就呼吁一句，奉劝一句啦，尽量要小心安全卫生。 如果唔係咧，就入咗細菌咧，就好大件事噶啦。 咁如果真係要做，係咪即係最好自備一套私家嘅用具俾呢一個嘅美甲師做就最穩陣咧？ 又或者咧，就盡量我哋唔好話個甲溝位置啊，推走層皮啊。如果簡單少少咧，就比較好啲啦。 嗯，嗱，咁啊，即係日常打理指甲有冇啲即係方法可以話俾我哋聽嘅咧？ 嗱，除咗你話我哋要保持乾淨清潔，如果屋企人有灰甲問題，盡量避免嗰啲用品唔好共用，要消毒之外啦。咁當然平時你話潤膚啊，平時你話啲潤手霜啊嗰啲都緊要啦。咁啊，都好想講一樣嘢，就係因為好多長者咧，例如只腳甲可能有啲灰甲，亦都增厚咗啦。咁有時咧，我哋見好多時會佢會隔眼去剪咗佢。咁我都明白，因為咧增厚咗都係難剪噶啦。咁但係如果長者譬如話已經睇嘢又唔係太清楚啊，或者去隔眼想盡量剪走佢嘅話咧，咁有時我哋見好多 剪到流血咯， 剪咗係啊，剪損咗只腳。咁而剪損咗只腳之後咧，再加埋有細菌感染咧，可以好大件事。因為咧好多時長者有埋灰甲咧，好多時係有埋糖尿病嘅。咁、如果真係有糖尿病又整損咗只腳，剪指甲整損咗咧，入細菌咧就真係要真係用抗生素醫治，就比較嚴重啲噶啦。所以長者嗰度要留意，真係 係咁。但係一般咧，譬如情況下，我哋應唔應該即係都即係剪指甲嘅時候，我哋都需要留意多啲咧。如果咁樣講，即係無論你有冇灰甲都好啦。 我哋盡量叫病人咧就唔好話剪到太貼啦，同埋咧我哋可以剪直佢就算啦，即係唔使話兜住成個弧形剪到貼到。不得了，因为咁样咧就容易整伤咗或者整损咗嗰个甲边嗰个位置啦。 咁又需唔需要即系要好讲究，又要揾个指甲锉锉翻圆佢啊？等佢冇呢个尖角啊？等等呢啲咁嘅问题嘅咧， 都可以嘅。不过如果你话譬如指甲片增厚咗啊，难剪，可以用啲热水、暖水浸一浸，跟住等啲指甲可以软熟咗少少，再剪啊，再锉少少。都冇问题嘅，不过记住啲工具真系要干净啦。 即系话咧，最好就可能冲完凉啦，咁啊啲指甲咧本身都已经柔软咗啦，咁可能浴室又有少少蒸汽嘅时候咧，咁啊将佢可嚟呢个时间嚟剪指甲或者去即系修补啲指甲嘅位置咧，应该系最理想啦，系咪 可以 咁讲？咁啊明白晒啦，咁啊大家都希望咧有一对靓靓嘅手指啦、手指甲啦，同埋有呢个好健康嘅脚趾甲嘅。咁啊今日咧唔该晒黎业奇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探讨下其他皮肤嘅问题啦噃。拜拜， 拜拜。 从来亦无自信，人云亦云，庸庸碌碌半生，连自己的恋爱魂也欠一点决心。 为何望来望去仍无下文？明明彼此有同感，难道等一天变作熟人，发现原来相衬？ 可否冷静看一阵， 都有几个人靠近， 现在还未算。前面情节会逐渐降温，迟来一秒钟，迟疑一秒钟，从迎接你变做目送。 迟来一秒钟，沿途经过和结局，其实太不同。 迟迟未预备第一句爱你，已经足够酝酿暗涌。 盼望犹豫未决的情人回送，犹豫幸仍然在半空。 拖一拖， 肯一等。 他得到得来已是无用，拖一拖， 等一等， 这刻的感动变做烈火。 李克勤加上容祖儿嘅《刻不容缓》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即系话今朝早嘅节目亦都告一个段落，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噃，拜拜。 明明动情，怎会不敢作声？ 还是很充足，但你的态度永远不得要你。 相恋要是有天命， 都要等你来确认。 现在还未算，前面情节会逐渐结冰。迟来一秒钟，迟疑一秒钟，从迎接你变做目送。 迟来一秒钟，沿途经过和结局，其实太不同。 迟迟未预备第一句爱。 幸仍然在半空。拖一拖，等一等，怕得到得来已是无用。拖一拖，等一等，这刻的感动变做烈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食环署发言人提醒餐饮业务负责人留意，今日起收紧防疫措施，其中疫苗通行证今日起率先在 D 类餐饮处所实行，除非因为医学原因获发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否则12岁或以上人士进入 D 类餐饮处所前，必须已经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根据最新指示，以 B 和 C 类运作模式营运的餐饮处所，每台人数上限是两个人， D 类餐饮处所每台最多四个人。另外，食环署发言人强烈呼吁 B 和 C 类餐饮业务负责人尽快安排员工接种疫苗，以便到本月24号当疫苗通行证全面实施时，能够符合有关规定继续经营业务。本港昨日新增116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新高，绝大部分是本地感染，初步确诊个案超过800宗。两名确诊长者离世，其中一个人去年9月已经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另一个人并没有接种疫苗。医管局说，近日确诊个案增长速度惊人，即使病人确诊可能要等几日才安排入院，承认不是理想安排，又呼吁如果市民快速抗原测试结果阳性，建议由家人等协助提交深喉唾液样本复检。一名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的伊朗运动员药物检测结果异常，国际检查机构的报告指出，涉及的是伊朗男子高山滑雪运动员谢姆沙基，是北京冬奥会开赛以来公布的首例药物检测结果异常案例。样本是2月7日在北京的一次药物检测中收集，由世界反运动禁药机构认可的实验室报告结果，该运动员已经被暂时禁止参赛。天气方面，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会逐渐被一股偏东气流取代。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19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气温稍为回升，星期日有几阵雨，稍后气温下降，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天气清凉。现在的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10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昨日突破1000宗，医管局说各区急症室已经严重超出负荷，确诊病人可能要等几日才可以入院，希望快速测试呈阳性市民可以由家人协助提交深喉唾液样本复检。稍后听下医管局的呼吁和病人组织的建议。 成大的研究团队就根据农历新年前的数据推算，如果市民社交活动可以减少 25%， 估计第五波疫情会是大约有25万人确诊。亦都推算，如果是可能要去到本月底或者下个月初，确诊的数字才会回落的。一阵间会讲下详情。 疫苗通行证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始实施，包括新加入表列处所的商场和街市。物业管理协会希望当局尽快厘清细节，以免 以免冇執法權嘅前線工作人員成為磨心。當局話，市民出入人多嘅地方，只要掃安心出行，無需主動出示接種記錄，但會有突擊檢查。留意稍後嘅特寫環節。 中小學已經係暫停面授課噶啦，而中六級就可以半日嘅面授課。不過近日確診嘅數字係持續增加，有學校就自行暫停中六回校上課嘅安排。有校長就認為，如果疫情係持續惡化，可能就要押後公開試。一陣間會講下佢意見。 國際方面，加拿大跨境貨車司機反對逼打疫苗的示威未有平息跡象，美加兩地政府擔憂持續下去會影響兩國邊境貿易。有分析指，今次示威浪潮並不是政府所指一小撮人，亦不單止是對個別防疫措施。